你知道你不说我不会走，不想我烦你就直说。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？ 我要加进你们的计划里，无论你们是怎么打算的，算我一份。 你的意思是你要做回仙人？ 耿伟觉得这年头真的是什么新鲜事都有，当初乔家那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就差没机会一枪送他们这群挟着他软肋要他做事的警察归西了。这倒好，自己送上门来求职了。但是线人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做的。他放下杯子。 以目前的情况，你根本不可能重新得到暴风的信任。你这个线人没什么价值。 谁说我要去暴风那边？ 乔家看着耿伟。 你们别忘了，他现在还没有彻底清盘。有个人跟你们警察的目标是一致的。 你是说黑豹？ 这两个人都不会坐视对方在自己眼皮底下晃。你们要抓住暴风，首先要先控制局面吧。 这些乔家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么久跟郭林打交道下来，他对警队这个系统的运作多少还是了解一些。黑豹和暴风对警方来说是两个麻烦，但是麻烦分先后。黑豹就算闹腾不出暴风那么大动静，真要是撒起花来，警察也头疼。耿伟不得不说，乔家的脑子转得确实快。以前郭林就曾经跟他说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感受还不是太深。虽然不想承认，耿伟还是感慨了一句： 你如果不是走上歪路，能做个挺厉害的警察，成就起码不在郭林之下。 这话在乔家耳朵里听起来怎么都不像是褒奖。他撇了撇嘴， 怎么样，成不成给句话？ 你做不做线人不是我说了算的，我要上报。如果你真的想，就先想办法接近黑豹。 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时期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一场战火。耿伟最初什么都不告诉乔家，就是怕他坏事。毕竟郭林现在已经是在走钢丝了，少个人少纷乱。而他这句话让乔家确认了自己之前的揣测。 所以郭林就是去做卧底的。 打住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没承认过任何事。行了，这么晚了你可以滚了，以后有必要我会联系你，你别动不动找上门。 耿伟站起来拉了拉睡衣，但是乔家还是没这么容易打发。他看着耿伟， 我只要成功解除了黑豹，你安排我进郭林。 这个要求提得太理所当然，以至于隐隐有些威胁的味道。耿伟皱眉，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警察从不跟混混讲条件。 我不是在跟警察提条件，我是在跟朋友提。哼，你是郭林的哥们儿，就是我的哥们儿，你撇不清楚。 耿伟觉得自己这简直是被强暴了。 你说是就是了。 啊，我说是就是。 站在他对面的男人一脸的吊儿郎当，表情却十足的认真。说完这句，他又想起一件事儿。 而且关于我们以后的联系，你也不要找我，我有消息自然会联系你。 以前他做郭林的线人可以听之任之，是因为对方是郭林，他信任对方，甚至超过信任自己。 我绝对不会再当谁的枪了。 这是乔家用刘宇的死得出的血的教训，被人当作棋子的下场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下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。耿伟听完这句终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儿。他怎么觉得乔家现在这副死德行越来越像郭林那个混球了？乔家找黑豹其实不需要太多功夫，因为黑豹一早就找上他了。刘宇那件事在黑白两道上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黑豹从知道暴风竟然硬顶上警方开始，就知道接下来的事儿他掺和的越少越好。所以无论后来暴风搞出了多少风风雨雨，他都一直保持沉默，安分的让人一时片刻想不起来他的存在。 可说到底，黑豹不是个安生的主。暴风放弃李岩是一回事，要不要乔家好过是另外一件事。从郭林被送进戒毒所，乔家就回到了自己那儿，一点都不意外，东西被人砸了个乱七八糟，好在本来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自己收拾了几天，总算是能勉强待下去了。他给乔简打了个电话，还是嘱咐对方自己照顾好自己，短期之内可能都没办法回来。乔简什么都没多问，他们兄弟两个之间经过这么多，已经不在乎是否能住在一起，每天对着了，只要人没事儿就行。以前乔家还跟着暴风时，那些个跟前跟后的一夜之间都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人影都找不到。反而是最初跟着他那几个小的，在知道他又露面了之后，拎着一堆东西过来庆祝了一通。其实也不知道在庆祝什么，真要说大概就是都还喘着气儿，也算走大运吧。 乔哥，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 有个小弟憋不住，最后还是问了。现在道上都没人敢接近乔家，因为都知道暴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他们几个也怕，可是怕归怕，乔家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照顾过他们的人，这时候躲开，自己都看不起自己。乔家喝了口啤酒，一脸的不置可否。 走一步算一步，看谁命长了。 那道上的兄弟都说你是帮警察干事儿的，是真的假的呀？ 警察？我要是真帮警察做事，你们几个小子还能在我这儿喝酒吗？ 有些事儿能认，有些事儿不能。乔家睁眼说瞎话和闭眼的水平没有差距。他想帮郭林抓暴风，所以混混这个身份他还得继续做下去。其实关于他是线人这个说法，大部分也是臆测。首先知道的人就不多，也就是李岩和暴风他们。暴风自己不会无端跟人提起这个，毕竟乔家还不够资格让他费这么多的心思。而知道最多的那个已经被耿伟一枪毙了。当天大部分人都是被警方击毙的，活下来也在监狱里。看透了暴风的汽车保帅，这些尝尽了世态炎凉的小弟们每天只惦记早点出来，也没人会去宣传乔家在里头起了多重要的作用，所以只有传言没有实证。乔家自己对那段的解释基本上就是黑白颠倒，他一口咬定李岩眼红他在暴风身边的地位，找个警察出来陷害他，结果被警方利用设计，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暴风想灭他的口，结果被他逃过一劫。这个版本也是一部分人信，一部分人不信。乔家觉得这世上的事儿本来就是真真假假，除非暴风抓着警方跟他对峙，不然就是谁说谁有理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这点上乔家反而不怕。黑豹也是听说了两版故事之后来找乔家的。那天乔家还在球馆里打球，突然老板说有人帮他结账了，一转头就看到那边内包里坐着黑豹。怎么说他也算是曾经喊过豹哥的，他放下球杆就进去打了个招呼。其实有点想不起来上次见面是什么情况了。黑豹上下打量着乔家，最后忍不住拍了拍手。 我从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不简单，这么多人都死了，偏偏就你死不了。我看你大概有九条命吧。 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位子。 哎，坐下陪我喝两杯。 乔家恭敬不如从命，任旁边的人给他倒满酒，然后举杯干了。实话说，黑豹这人从以前到现在看起来都称不上顺眼，可是一想到这人能从暴风那种人手下喘息到现在，乔家就觉得这人其实也挺厉害的。所以黑豹恭维他的这句话怎么听都跟诅咒差不多。 豹哥，我现在是小命系在腰带上，随时都有可能没，就别拿我开涮了。 哼，放心吧，你这条小命大得很，一时半会儿啊死不了的。 语带双关的笑了一下，黑豹递给乔家一根雪茄。 嗯，怎么样，最近有什么打算？ 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。 乔家从善如流地接过来点了，抽了一口，被那股浓烈的味道刺激地皱了一下眉。 我这人没野心，只要能活着就行。 但是人不只要活着，还得活得很好才行啊。哼，我这需要人手，来不来？ 他的要求单刀直入，一点累赘都没有。乔家虽然一早有了心理准备，还是有点意外黑豹提得这么直接。